丝丝的声音，你笑得多清脆。有家最心存好的就是啥要美，什么样的时装都还穿，什么样的歌儿他都 爱。

享受的好时光。 Oh, yeah.

下，倒还洒满金色的阳光，姑娘展开幸福的微笑，小伙迸发出无穷的力量。 请听《冰雪世界》。